不经地震 满朝文。

谋事于江端，他们的两边

恩勇当先，武德威武，二将大营说得令，孔明坐上又把令传，关平刘封你二人带领着五百弓箭手埋伏在北望坡的左右的两边呢，你们多带些硫磺烟硝引火之物，曹兵到莫要拦，等他的人马入了重地，你们急忙放火快烧山。果然烧山火起后，退到远处要藏烟，等他的人马逃回去，你们两边俱用那乱箭穿。我的威武二将大营说得令，孔明坐上又把令传，翻窗取回赵云将，你领兵三百也到军前，军不要装，队不要整，遇见曹兵须战一番，只许你败，可不准你胜，把他引入中地大石湾。赵云大营说得令，孔明带笑又开言说，主公啊，领五百人马也辛苦一趟吧，一到那我望山前把营安，到来日曹兵他必从那里走，望主公必须要是做出人，可机甲马不安，你是弃营而走，就慌作了一团。那夏侯惇他若是贪功，欺敌随后赶，望主公且藏在森林树木间，叫三军树木林中虚名战鼓，你们虚张声势喊连天，担当他曹家的兵自乱，然后放火快烧山。火起后与赵云合兵一处，打杀曹兵在山前，那时节两头是强兵，中央是烈火，管教他十万大兵片甲难还。张飞说，我们大家去交战，我的先生可做哪一般？孔明说，我不过做首先称，大家看。张飞闻听说，好好好好啊，好一个自在的先生，大家看。孔明说，宝剑云手在某的手，你们哪个没令被刀残？这一回孔明派兵在新野县，在八王坡只烧得夏侯惇他弃家丢盔，他是胆战心寒。 好了，在湖广会馆举行的闹新春古曲反串专场的实况录音呢，今天就先请您欣赏到这儿吧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空中曲苑。 二十分贝， 坐看云起时。 三十分贝， 清泉石上流。